It's 3 p.m. 北京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三点到三点半，晚上八点半到九点为您播出。节目素材由韩国京畿放送 KFM 提供，北京外语广播为您编辑制作。带上美好的心情，和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传说去旅行吧，用声音带您畅游大韩民国。大家好，我是您的声音导游朴龙君。传说用声音带您畅游韩国，欢迎您回到韩国京畿道旅游资讯节目去旅行吧，我是主持人朴龙君，再次向您问好。当然接下来呢，要有请我们的小伙伴丽华。丽华你好。 嗨， 跟我们一起去旅行。可能也是这样吧啊，有的时候是要逼自己去放慢脚步。 没错， 对吧，放慢生活的节奏。 嗯， 你生活如果太快节奏太紧的话，那可能会把自己弄得太累了。 没错， 尤其是像现在的这个都市人啊，好像真的是身不由己的感觉吧。 对对，这样容易错过很多就是应该去珍惜的。 对， 身边的一些美好的事物啊，风景啊，可能你都没有时间去看一看。 对，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大家在坐地铁啊或者是赶公交车的时候，一般都是小碎步倒得特别快吧。 对对，特别是韩国人的这个步节奏会更快一些。 对对对啊，如果您来韩国旅游的话，尤其在首尔，您可能在地铁上就会发现， 肯定会发现，对， 所有人都是面无表情或者是这个紧锁眉头啊，都在去争着抢着去坐车什么的。 没错， 如果说您时间允许的话，那您不妨去晚坐一班车，对吧？ 对， 可以稍微放松一下，哪怕在地铁站这样的地方，你慢慢走，观察一下周围人的这个衣着呀，或者是地铁站的这个装饰啊， 对， 你可能会发现，哎，平时你没有注意到的东西， 对，特别多， 对，哎呦，这个一上来就来了一些哲理， 对， 对，这个鸡汤哈， 是， 有的时候放慢脚步，其实。不是我们比喻的那种，比如说你生活节奏给调慢，其实就是让你慢慢的走， 是， 对吧？散步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刚我们也提到了，对吧？ 没错， 我们不是为了减肥，不是为了去赶工作，你去真真正正的放松去散步， 对， 这样呢才是对自己的身体健康都是有好处的。 没错，你平时抽不了空，旅行的时候也要以这样的心态去走嘛。 也是哈，对吧？所以大家可以去在旅行当中去好好的散步一下，放松一下心情， 没错， 休闲一下，减轻烦恼。 是的，而且现在正值这个秋季， 对呀、啊、对呀、啊， 天气非常好，然后大家也可以边走去到一些外郊周边啊，一些小山坡啊什么的，都有很多 风景非常好的一些红叶、枫树啊等等一些。 你卸下心里的包袱的话呢，嗯、是不是？你就算走到腿软，我觉得也是很开心的， 对 吧？啊， 对。 不过呢，既然要去散步的话，那如果你挑了一个空气好、 嗯、 风景又好啊，这个避开车水马龙这样的地方， 对对对， 那岂不是更完美了？ 没错。 那今天呢，也是一个枫叶季的好去处。今天我们去哪儿呢？ 逍遥山， 对、啊， 这名称。 散步之后呢，你就变成逍遥神仙了。 没错，没错， 不错的啊。我们来这个简单了解一下逍遥山吧。 好吧，那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位于京畿道东豆川的这个逍遥山。 嗯嗯。 那逍遥山这个意思大家都很明白，就是慢慢的非常逍遥的非常自在的行走走路这样一个意义哈。 对对。 那虽然这个名为逍遥山，但它这个坡度是非常非常的缓的，对，不是很陡，而且这个山高我都不叫海拔了哈，这个山高大概535米左右，对，非常非常虽然坡度非常缓的一个山。那特别是在秋天的时候，这个去登山的游客非常非常的多。 我就跟大家说过吧，秋天的时候韩国的每一座山都是非常有人气的、 啊、 哪怕家后面只有山高只有100米的小山坡、小山包，那也是有很多人的， 没错，不分平日周末。 对对对，韩国人对于山的钟爱应该是非常非常的、让人觉得非常惊讶的， 没错，对。 这里也提到了天气，秋天天气非常好、所以人气呢也是非常高的，简直就是摩肩接踵、小学学的课文， 脚跟接脚跟， 对，肩膀擦肩膀 是的、 啊、对吧， 是的。 这里呢其他季节呢其实也是摩肩接踵的， 对的， 对吧， 对的。 逍遥山嘛， 没错。那这个逍遥山到夏天的时候为什么会人气多呢？因为这个有小溪水、对， 凉快 凉快，大家可以就是登山登累了可以在旁边的小溪去泡个脚、比较舒服。那春天呢是因为这个樱花 哦，这还有 樱 花，樱 花漫步，对，特别好，所以特别美，也可以来这逍遥山去逍遥一下。那秋天就不用说了， 对、 各种各样美丽的这个枫叶，所以说在各个季节都适合家人朋友或者是这个恋人一起来这边去逍遥一下、散散步， 逍遥 体验一下美景。 对，不光是现代人喜欢来这里逍遥一下啊，听说古代的文人墨客呢也都是非常非常青睐逍遥山的呢。 没错，特别是朝鲜中期的这个学者，有两位著名的学者、一位是徐敬德，一位是金石喜，两位学者非常非常喜欢这个逍遥山、所以经常会光顾经常会过来。然后不仅仅是这些文人，像咱国内也一样啊，像李白啊，一些比较文人喜欢去的一些算是一个 自然景观 都是到现在也是非常有人气的一个景点。 对对 对， 对， 所以逍遥山在韩国来说也算是非常非常有魅力的一座山了。对， 过去陶冶一下情操也是不错的。 对的啊，写个诗什么的。 对对对啊，而且这里有很多这个韩国所谓的这种文化财啊，就是这个各种名胜古迹，对吧啊？真的是什么时候去呢，都是很不错的一个地方。不过呢，大家可能要留意一下这个登山的时间吧。 对。 啊 对，这个逍遥山虽然是一年四季都是 开放的 啊、但是它不是说有这个周末或平日的限制，但它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时间就可以了哈，是早八点到晚六点，因为它毕竟虽然不是海拔很高哈，但毕竟是山，所以如果太晚去登山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危险的嘛，因为看不清这个山路什么的哈。 夜间探访是禁止的。 对对，是禁止的。而且这个山坡都是这个因为都是小山坡嘛，所以大家穿着一定要穿上运动鞋、对，防止扭伤什么的，注意好。 一双登山鞋我觉得如果您是中国朋友的话，来韩国的话、一般很多人都会选择登山鞋，作为出去旅行的这个装备。 对，没错， 对吧？可以穿着登山鞋来到这里。那十月我觉得应该是这里最火爆的时候了。 是的， 枫叶呢也都红了。这里好像这个非常准确的这个红叶最繁盛的时候，应该是十月末吧？ 没错，没错。那其他的一些山呢，感觉没有说，即使枫叶非常漂亮，但没有说是专门的一个庆典吧？但逍遥山呢，这是在东豆川里。逍遥山有一个特别的庆典，就是枫叶红叶的一个庆典。这是从1986年开始，每年的十月末会在这里举行这个非常非常著名的红叶庆典。 看这时候人会更多的、 人山人海，对，非常多。 对，因为他知道这个枫叶啊和樱花差不多，虽然它这个持续时间比樱花稍长一点，但是都是那么几天。对吧，反正的时候就那么几天，所以很多人都会挤在这几天来去拍照之类的。满山的红叶把这逍遥山也都染得火红火红的， 是真的很美。 庆典期间还有很多的活动呢。 对， 所以这里真的是很值得来啊。 没错，什么活动呢？ 什么活动呢？为我们介绍一下吧。 好吧，那在庆典期间呢，有各种各样的演出了，就包括韩国传统的国乐演出，然后或者是大众歌曲的，有包括各种就会邀请各种有名的 idol， 对，各位有名的 idol 或者是韩国著名的歌手来这里进行表演，还有一些文化艺术庆典、文化艺术表演，还有一般的就是。普通的市民可以参与的这个唱歌的这个竞赛、 歌唱比赛、 歌唱比赛，对， 什么中国好声音 啊，来这就是韩国好声音、 对对，我们朴主播参加过这样的比赛吗？ 木有啊。 嗯，是吗？ 唱的不太好啊。 我记得你参加过主持人大赛是吧？ 对对，这个倒是参加过啊。想象一下，都是很热闹哈。 是。 那就算您错过了庆典的时间，不过这也是可以来这儿的，因为有很多的其他的看点，对吧？ 没错没错。那除了这个庆典之外，大家只去。去散步或者是去走一圈这个逍遥山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的，因为这逍遥山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算是寺庙吧。 嗯嗯， 就早在654年，就是韩国的新罗时期，有著名的元晓大师。那这个元晓大师是当时把佛教文化进行在韩国进行大众化， 是 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位僧人哈。那他在这边这个树立了这个自在庵，自在庵建立完了之后呢，就附近会有各种各样其他的一些寺庙。也在这边，因为大家都知道韩国的寺庙的景色是非常赞的。对， 他一般选的这样的山呢，也是非常漂亮的山。元晓大师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位， 非常有名的，对 吧？ 对 啊，在我们节目当中已经不止一次出现过。那逍遥山呢，其实有很多像自在庵一样有年头的寺庙了。刚刚也提到了，这些寺庙呢都是选址，都是有考究的。 对， 所以景色非常的宜人。也有这个很多和著名的元晓大师有关的场所可以去欣赏看一看吧。 没错。那我们在这个逍遥山的入口呢，入口处走一走，就会发现这个有一个非常非常这个算是雄伟的一个门，我们叫它一柱门。 一柱门。 对，然后经过这个一柱门之后呢，就是有当时听说是这个元晓大师下山进行休息，下山休息的一个地方，就是元晓瀑布。所以这个瀑布也是非常有名的 啊，直接就用元晓大师的名字来命名了。 对。 我觉得这个瀑布的话，夏天来的话，可能还会去玩玩水。 对对， 虽然现在天气冷了，下不了水，但是我觉得欣赏一下瀑布也会这个让人 神清气爽。 对对对，把这个之前的酷暑都给忘记 了。逍遥了。 因为这里呢，除了瀑布以外，还有一座桥啊，这个桥的意义也是非常深远的。 对，特别好。这个元晓瀑布的右侧哈，就是我们在就是连接这个自在庵这个道路上有一个叫俗离桥。 俗离桥， 就是脱离世俗的意思 啊，就是这个净化自己的身心。 对对对，而且我们在去这个自在庵的时候，一定要经过这个瀑布嘛。对，所以说有一种就洗净身心的这样一个意义。对， 忘记尘世的喧嚣。 没错。 但是我们并不是说您一定要像这个佛教一样，什么红尘都不管了呀，都这个摆脱了呀，可能是让您忘记生活当中的烦恼吧。 没错没错。而且这个元晓瀑布后面有一个就是元晓洞窟。元晓洞窟，然后听说是元晓大师在这边去修行啊什么那样的一个地方。 所以不错。 没错。 那其实生活中有的数不清的这个烦恼啊，你来逍遥山散散步哈。走走这个俗离桥，哎，是不是觉得我就逍遥似神仙？ 肯定啊。 接下来是要付出一点点的体力的，听说这有个非常有名的108阶梯。 没错没错。我们在进就是走过这个瀑布之后呢，就会看到这个如果要去这个自在庵的话，一定要去走这个阶梯。那逍遥山的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景点就是这个刚才108个这个阶梯。其实108这个数字在佛教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数字哈。 对对， 就把108个这个烦恼放下来的意思。 所以走完这个台阶呢，不光可能身体会有一些疲惫，但是你的心灵呢可能也会相应的得到一些这个过滤和净化。 没错，每走一个阶梯把一个烦恼放下来。 真的希望大家不要有这么多的烦恼。 是的。 有18个就够了。 对对对。 我觉得爬完这个台阶啊，估计生活当中的这个困难您可能也就一笑而过了。因为爬台阶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个痛苦的活。那些生活中烦恼呢可能也就暂时会把它忘记的。那正在为您介绍的是京畿道东斗川的逍遥山的秋景啊，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看点。来这里呢，你也可以来拍照，有一个 让我们拍照的地方吧。 没错没错，拍照的地方几乎都是拍照的地方、 啊、哦，真的吗、 啊、那我每一个景点都是拍照的地方。嗯嗯嗯，那我想介绍一下，就是这个自在庵呢、啊、 嗯， 自在庵是就是让自己的身心进行放松的一个地方，就把所有的烦恼卸下来的一个地方嘛，这是。然后在这边还有一个叫元晓台的一个地方，是就天然的岩石构成的一个 平台， 平台就天然的拍照区、嗯、大家可以来这边考古一下、 啊、没有什么人工雕琢、 嗯 啊、 没有人工雕琢， 对，可能也会感受到大自然的力量， 嗯， 对吧？啊，刚才提到这逍遥山的整体是比较平缓的，对吗？ 嗯， 但是好像过了自在庵呢，我们就稍微有点陡峭的地形了吧？ 没错没错，那就逐渐有一个陡峭的这个一个山坡了哈、 嗯、 那这边其实有四个这个算是登山的一个路径了， 路线， 对、 哦、 那其中最短的一个路径大概是 5.7 公里左右、 嗯、 那走完这个路径需要大概需要一个半小时的左右、 嗯嗯、 那最长的一个路径是 8.2 公里、嗯， 不短啊， 不短，需要走大概按照一般的速度是需要四个多小时的。 嗯嗯嗯，所以大家可以去根据自己的体力来选择相应的这个爬山路线。 没错 啊，沿途有很多的风景，您选择长一点的路线也无所谓。 嗯 啊，走走聊聊拍拍照，我觉得也就到头了。 没错， 是的啊，那我们的节目也要到头了。希望我们为您介绍的逍遥山秋景呢，可以吸引您到当地去看一看。 嗯，嗯， 好的，下一次呢，我们也会带您去一个非常有文艺气息的地方啊， 嗯、 来到京畿道阳平的九屯这个车站， 没错， 去看一看。 嗯， 希望大家能够锁定收听。那在这里呢，也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吧， 下期见， 再见。